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样呢，就但其实真正令到即係呢个啲人熟悉所謂的基因對個演化啦，那個作用是咁大啦，那個社會性行為呢就不是呢本，因為呢本呢真係比較學術性嘅。頭先我都講過，嘩好厚吓，即係唔係個人睇，但係有一本就係遲一年出版嘅，就係1976年。1976年嘅時期呢，當時就話非常之年輕嘅一個劍橋嘅一個生物學家，就係、是Richard Dawkins 叫做D-A-W-K-I-N-S Dawkins 道金斯。咁道金斯呢，佢寫咗一本書仔，就叫做 The Selfish Gene。 哇，咁呢本書就出名囉，真係係咪，即係而家就算我哋未聽過呢本書，未聽過呢個人嘅人呢，都聽過咩叫自私的基因㗎嘛，係咪，即係呢個 term 好多人都聽過啦，自私的基因、其實就係1976年嗰本書嗰度嚟嘅，係佢作出嚟嘅呢個名。咁佢入面呢，就即係道金斯是一個非常之即係文筆好嘅人嚟嘅，咁佢寫得呢真係美美動聽，引人入勝啦，就即係講解就話原來呢生物嘅演化呢最重要嘅就唔係個體嗰個生存、而係個基因嘅生存即係個保留同埋淘汰。咁甚至呢就講到一樣嘢，其實我之前好似喺節目都講過㗎啦，就係話呢即係其實我哋只不過係個基因嘅 載體嚟 㗎。咁我講過一句，當然呢嗰個呢就唔係道金斯講嘅，就係仲早啲嘅，但係嗰個亂打亂撞呢佢又講到一句㗎，佢話原來雞只不過係雞蛋為咗延續自己製造出嚟嘅工具啫，係咪嘅 vehicle 嘅載具啫。咁佢就將我哋一般嘅常識就叫顛倒過嚟啦，係咪，因為我哋雞蛋就係雞為咗延續自己 生出嚟， 係咪製造出嚟㗎嘛。佢就話唔係，因為個問題其實最純粹裝住個基因嘅就嗰隻雞蛋，就個受精卵佢入面嗰個基因。咁所以呢其實嗰隻雞呢係個 vehicle 嚟嘅啫。 冇錯，佢為咗雞蛋為咗要生存呢，咁變一隻雞出嚟生先有得 生。咁佢又可以再生咁樣。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就 Samuel Butler， 呢個就係一個小說家，就係、是、一個喺紐西蘭紐西蘭嘅小說家。咁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時期嘅。咁但係佢寫咗一本書呢，小說嚟嘅，叫虛幻國，叫 Aaron。咁但佢入面就有呢句說話。咁呢句說話呢就後嚟竟然同生物學家嘅睇法呢就不謀而合啊。就是道金斯所講的自私的基因，其實正正就講這件事了，就是說其實我們是基因的奴隸來的，是 吧，原來是這樣， 其實地球的生物的演化的歷史真正的主角是 就是基因來的， 基因我們其實是木偶來的，我們是基因延續中間的木偶來的，吃喝玩樂啊這樣，是吧，其實我們是木偶來的。好啦，所以呢這本1976年的 Savage Gene 就厲害了，剛剛呢就幾年前2011年呢就甚至出咗全世界慶祝35周年版。咁你諗下啦，其實佢都係一部科普著作嚟㗎喎。咁但係科普其實通常就會 out day 㗎嘛，你知啦係咪，嘩 ,35 年喎，係咪，咁更有好多人就會寫過啲新嘅嘢啦。咁但係你證明佢嗰、那個即係地位幾咁崇高，即係竟然有再版35周年。好啦，咁就有就而家呢就去到80年代啦。咁1984年嘅時期呢又有一個新發展。就是一個其實他本身不是生物學家來的，他不是研究生物進化，他是一個政治學的教授來的。咁但他是有趣，他就研究一個叫做囚犯兩難推論啊，好出名啦，呢個 Prisoner's Dilemma， 好多人都聽過啦。咁但其實呢一個 Prisoner's Dilemma 呢就不是呢一個人提出啊，我都要介紹先，他呢個主角就叫 Robert Axelrod， 呢個個姓都好少有啊，好得意啊 ,A-X-E-L-R-O-D, Axelrod， 阿蘇洛。羅伯阿蘇洛，咁羅伯阿蘇洛咧，佢就係一個政治嘅教授啦。咁佢就研究呢個囚犯兩難嘅推論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悠久傳統啊。因為嗰陣時1984啦，但係其實早喺1950年嘅時期咧，就已經有兩個嘅學者咧，就提出咗一個囚犯兩難嘅推論，就係、是、作為咧我哋研究一個政治學入面咧，大家政治對抗嘅時期啊，大家點樣去選擇啊咁樣嘅。咁樣後嚟咧就一個叫 Albert Tucker 嘅一個科學家咧，就再將佢咧係更加嚴謹化，咁就成為咗我哋今日所知嘅囚犯兩難推論。咁但係呢個阿素洛嘅最大貢獻喺邊度咧？其實講真，阿蘇洛未即係1984年出佢嗰本書嘅時期呢，已經學術界呢我諗係講呢個課題嘅呢已經有過千嘅論文㗎啦，所以絕對唔係新鮮嘅。但係佢最大貢獻呢就係話，我哋其實唔係研究一次過嘅囚犯兩難，而係重複嘅 籌返兩難。係啦，呢個先係個關鍵。我哋佢嗰個名稱呢，學術叫做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Iterate 呢個字呢，其實即係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咁解叫 Iterate。 用返個結果擺返落去，係啦。咁有時呢個術語叫疊代，疊就疊埋一疊疊嘅嘢啦，代就代返入去啦，好似代數咁，叫疊代 Iterated。 咁就叫 IPD， 簡稱叫 IPD，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咁佢呢就卒之佢個研究呢就發表咗，就成一本寫咗本書仔。咁當時呢，我都係80年代尾啦，即係隔幾年呢，我係買 paperback 買到嘅，以為好普通嘅一本書。嘩，喺返到佢一睇，嘩，驚為天人，原來即係完全當然未必話拍得住當時睇自私基因咁震撼啦，因為我睇自私基因嗰時真係好震撼啊 ,Savage Gene 嗰時。咁樣啦，但係再睇呢本，嘩都唔錯，呢本叫做咩呢，就叫做協作的演化。叫做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嗱咁呢個好有意思嘅，因為從古以嚟，唔係從古以嚟嘅講到，但我應該話，即係自從呢個1859年達爾文發表個生物進化論啦，嗰個咩自然選擇理論啦，咩弱肉強食啊，適者生存啊，生存競爭啊，諸如此類嘅時期啦，咁你都會諗住，哇，進化咧係一樣咧好殘酷嘅嘢，森林法則啊咁樣係嘛，即係弱肉強食咁樣咧，但係全部係對抗性嘅，咁於是你只會諗呢，用呢個角度嚟去諗。但係喺現實世界，我哋知道咧，其實喺好多生物入面咧，都有一個唔係淨係競爭。佢係有協作嘅， 冇錯， 係嘛？咁協作點解會起源呢？因為你會覺得，喂，其實如果你按照即係之前好似杜金斯嚇想標榜嘅，就係我哋係基因嘅奴隸啊。咁但係基因咧就一定係要保存自己啊嘛，將自己嗰個 copy 啊，嗰個就一定要落去。咁但係如果我幫到其他人嘅時期，令到佢生存嘅機會大咗，或者甚至又減低咗我嘅生存機會，因為我嗰啲其實有個機會成本噶嘛嚇，我嗰啲時間精力我可以我嚟去 做其他 嘢噶嘛。咁好蝕底，咁照計嚟講，好似違反呢個所謂生物進化嘅理論， 即係話原來咧，大家自私咧，係原來唔係一個最好嘅策略喎。 冇錯啦，講得非常之好啦。原來係完全嘅自私，係嘛？純粹嘅自私咧，未必係最好嘅策略嚟嘅，係嘛？咁有時我哋都知道，其實團結就係力量啊嘛。尤其是喺災難嘅時期啦，咁嘅啊，你個個都話就咁樣自己去逃難咧，分分鐘全部死曬。但係我哋一齊團結起嚟咧，反而可能去。可以避得過嗰個災劫都唔頂啊！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常識啦。咁但係呢，佢要將佢又係建立喺一個好嚴謹嘅數理嘅基礎嘅理論基礎嗰度。咁佢就係呢本書1984年啦。咁一陣間我先至會再講講佢嘅詳細內容啦。咁但係而家呢，又都講到呢，其實之前喺呢個節目入面我都唔止一次有講過嗰個叫做工地悲劇嘅問題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啊。其實呢個都係有一個所謂博弈論嘅問題㗎，即係話喂，我唔去放牧就你去放牧，係嘛？咁嗰笪草地係公嘅，我哋叫係工地啊嘛 ，commons 啊嘛，係嘛？咁我咪好笨係嘛？我為咗要維護嗰笪草地好，咁但係冇辦法啦，我都要放啦，你又放啦，咁樣即係其實捕魚都一樣啦，係嘛？喂，我唔去濫捕，你去濫捕，咁我好蝕底啦，咁咪一齊濫捕咁咪死啦，係嘛？咁呢個叫工地悲劇。咁但係咧，其實就佢係1968年嘅時期咧，由一個學者叫做 Garrett Hardin 啊 ，Hardin 所提出嘅。咁之後咧就即係被人引用啦呢個 term 啦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啦。咁亦都好多人去即係分析研究啦，但係都係比較上悲觀嘅負面嘅嗰個結果。咁但係後嚟呢就去到1990年嘅時期呢，就有個女嘅學者叫做 Eleanor Ostrom 啊，即係埃利諾啊奧斯特羅姆啊，叫做奧斯特羅姆呢，咁佢就再進行一個研究啦，佢覺得即係一路以嚟呢嗰啲人咁悲觀嘅分析結論呢，其實係唔一定啱嘅。 係啊， 佢話其實呢喺好多情況底下呢啲所謂佢又叫做 common pool resources 啊 ,CPR 啊簡稱，即係話共同嘅資源庫，公共資源庫。佢話呢個公共資源庫呢，其實我哋睇返好多現實世界嘅例子呢，係睇返即係比較上原始朴素啲嘅農業社會啊，甚至係一啲漁業啊咁樣樣。佢話呢，佢亦都研究過，例如好似美國東岸啊嗰度有啲好多捉龍蝦嗰啲咁樣嘅漁夫 啊，如果你個個搏命咁捉呢，啲龍蝦就真係俾佢捉晒呢，咁你就真係一齊失業㗎啦，一齊死㗎啦。但佢話呢，原來法國呢喺現世界嚟講呢，好多時呢啲咁樣嘅公共資源呢，啲人係會自動自覺地呢，係會曉得去搵出一啲規則呢嚟去點樣共享你資源、大家都得到好處，但係就唔會話令到呢到頭來大家一無所有。 嗯， 沒錯。咁但係呢，佢話即係呢一種咁樣嘅解決嘅方案呢，有時唔需要係一個所謂由上而下嘅中央嘅權力嘅，有時係佢哋自己嗰啲人有關嘅利益相關者呢都可以慢慢摸索到出嚟、但係佢話要有好多條件要符合。 沒錯。 咁佢呢個研究呢其實就好有啟發性喎、咁所以佢就後嚟呢就喺2009年呢就係攞咗諾貝爾經濟學獎喎。 咁呢個好有意思，因為佢係第一個女性。原來以前嗰啲經濟學長咧，全部都係男人嚟嘅，咁所以咧呢個 Eleanor Ostrom 咧就係為咗即係研究呢樣嘢。 但其實咧，我又咁樣覺得咧，佢反而比較大嘅啟發在於咧，就係佢頭先講啦，係要好多條件之下，先至唔需要政府嘅介入啦，咁先得到個咁好嘅效果噶嘛。 冇錯。 咁但係原來我發覺現實世界嘅情況之下咧，原來好多時候係反而係有個政府喺度咧。咁佢定咗好清晰嘅規則呢，好嚴格嘅即係個一個公共資源嘅界定呢，咁你先至會得到嗰個效果過，反而佢係一個最有效果，即係 冇錯冇錯。唔係，所以呢你呢個講法非常之啱嘅。所以呢話點樣管理呢種公共嘅資源呢，其實係一個門好大嘅學問。特別係當然而家嚟講，我哋面對全球暖化啦，個個都唔肯減排嘅時期呢，即係就出現呢個問題啦，亦都中間有一個叫搭便車嘅問題啦，記得啦， free rider problem 啦。咁所以呢其實你即係講得冇錯，佢列出好多個條件呢，其實好多時喺現實世界呢啲咁嘅條件都唔能夠完全滿足嘅。 冇 錯。咁但係佢俾我啟發就係我哋點樣去創造呢啲條件，去促進呢啲條件嘅出現嚟去令到個問題得以解決。咁係有啟發性，但係好可惜呢，即係面對我哋而家最挑戰性嘅問題呢，即係暫時都起唔到一個好實質嘅作用。好啦，咁嘅時期呢就等我睇下先，而家呢我哋講呢個囚犯兩難嗰、那個即係嘅故事先啦，好嘛？真係可以介紹下啦。Nash Equilibrium 啦，但係頭先就已經講咗，但係從囚犯兩難呢個嚟做一個例子嚟去講解。咁啊，頭先講過咧，就1950年嘅時期，兩名科學家咧喺美國一個好出名嘅智庫，當時咧即係 think tank 咧，叫做Rand R-A-N-D， 咁啊提出嘅。咁佢啊就話，譬如有兩個賊。就即係劫匪啊，譬如去打劫銀行咁樣樣，咁但係咧就走甩咗㗎啦。但係後嚟咧，啲警察就捉咗佢哋。但捉咗佢哋嘅時期咧，就冇好確鑿嘅證據咧，係真係證明佢哋係打劫銀行嘅。咁但係咧，反而咧就有一啲嘅證據咧，就證明佢哋以前做過啲衰嘢啦，或者就係偷過嘢咁樣樣啦，即係咁樣咧，就所以咧就如果佢哋兩個死口唔認嘅話。即係大家我哋叫合作啦，叫協作啦，大家都唔會出賣對方，死口唔認嘅時期叫 cooperate 啦。咁樣咧，警方就只能夠咧就係以嗰啲即係稍為即係 次要嘅證據， 嘅即係證據咧就告佢一啲小罪。咁小罪嘅時期咧就每人都要坐一年監。就係呢個第一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啦，如果兩個入面其中一個做二五仔出埋對方，出埋對方，咁佢話即係佢氹佢啊嘛，警方就係用呢招啊嘛，嗱你知道啦，兩個人一定係分開審訊嘅，分開審訊喺唔同嘅審訊室，冇得佢哋溝通嘅，完全唔知道嘅。咁佢話嗱，如果你轉做污點證人，你就指證對方，就原來係佢，即係你都係被逼嘅啫，咁樣樣係嘛？咁樣咧，你就可以咧就完全。無罪釋放，咁但係對方咧就大件事啦。咁樣原來一句即係話咧，對方咧即係被你指證嗰個咧就坐三年，你咧就可以走得咁樣嚇。咁但係另外咧，如果你話兩個都做二五仔， 一齊 兩個都係即係指證對方嘅話咧，咁啊警方咧就即係話兩個都咁重罪，但係就冇之前嗰個話即係一個即係孭曬嗰個咁重罪， 因為佢唔認啦。 咁啊，於是咧就每人就坐兩年。嗱，咁呢個咧，我哋有個叫做咧，佢屬於叫 pay off 啊 ，pay off 咧，其實有時叫 score， 係個 pay off 就係後果啦。咁樣啦，但係有時叫 score 就叫做得分表。但係今次呢個就唔係得分啦，其實係得罰，我哋叫做嚇，即係讀歪啲音，得罰表，即係罰成點樣樣，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睇一睇呢個咁樣嘅 score card 啦，即係 scoring table 咧，叫做咧。咁你會點做咧？如果你係嗰個賊嚇，我哋又休息一陣翻嚟再分析一下。 喂，大把戲唔聲唔息咁樣咧，就已經變咗做一個長壽節目啦喎！我哋而家咧就由蛇年咧就開始跳落去馬年啦，咁我咧喺呢個時候咧就恭祝大家咧走馬看片，睇多啲電影 ，Albert。 咁啊，今年四月份就有一出大製作啊誕生啦，就係《冰封俠》啦，咁啊大家熱切期待，熱切留意。 咁各位網友記得留意逢星期五晚11:30播出嘅大把戲，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 同你同係。 商台，一個持牌嘅廣播機構，佢就喺續牌嘅魔咒之下跪低咗。 廣告係一個好大壓力嘅，佢唔好俾咁多廣告費。 情報公佈由馬來西亞傳媒人鍾天祥出任首席執行總編輯。 我哋知道香港係好需要一個 free TV， 但呢個 free TV 唔單止係免費嘅意思，呢個 free TV 亦都係指 自由的意思。 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